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啦，咁声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使唔使嚟多聽？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的是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 哇，好多话题，好多主持嚟咗，咁啊，哭波桑嘅师兄，跟住仲有咧就系匿迷，终于回归嘅 Chip Lee， 一个礼拜啫， 一个礼拜， 好啦， 平静晒啦，星期五啊最好嘅，星期五起码已经有好多日俾你，即系平静翻，咁仲有就有噶阿仙奴嘅 Steven， 大家好， 仲有曼联嘅阿迪， 嗯， 仲有中南嘅杰斯。 撚樣嘅意思。 okay， 對咪呀、啊、你唔好望住我講嘢呀。 對咪 ,ok， 對咪。咁啊今晚仍然都係直播啊 ,Ustream, 咁啊 ,Ragazine Live。 佢對住呢樣嘢呢佢有避忌呀而家。 有咩避忌呀唔係成冇乜好耐冇錄音咁好似唔知點解。咁啊今晚係直播㗎，咁好多朋友都上晒去呢個足球頻道嘅 Facebook， 咁今晚好多話題先呢，就我就想先懷念一下維蘭路華啦，咁星期雖然星期二嘅阿師兄呢就已經都同我哋做咗一個維蘭路華嘅致敬 生平一啲簡介， 係啦，冇錯。咁其實我就因為點解我想再講翻咧，就是、因為嗰晚其實星期五晚我哋做上個禮拜就我哋做完足球頻道咧，冇幾耐咧就即刻收到一個 breaking news， 十二點幾啦，大約 係啊，應該係個零兩個鐘頭之後嘅。咁、 嗯、 就其實之前我哋嗰晚都漏咗講啦，其實做緊節目嘅時候，我哋都收到個消息係佢有入咗醫院啊，有危殆啊之如此類，咁但係真係冇諗過嗰晚會過身啦。咁好可惜啦，因為我對我嚟講咧就百感交集嘅，因為首先就係佢同我同年啦，咁都係68年出世嘅，咁實在太年青啦，非常之可惜。一個好有潛質嘅一個領隊喺我心目中覺得，咁因為個癌症個喉癌，咁而即係被逼要即係提早放棄佢嘅足球嘅事業，咁同埋因為咧，其實仲有一樣嘢即係好強烈嘅感覺，就是、因為我爸爸今年都係患咗喉癌嘅，咁所以即係可以分享一下嗰個即係嗰個病。個對個人嘅痛苦啦，即係我爸爸今年都係有呢個病啦，咁但係因為咧即係有我曾經有醫生都同我講過咧，就係、是、其實因為我諗維蘭路華嗰、那個即係嗰個咁快離開咧，其實係因為佢 發現得比較遲， 佢年青啊， 哦， 其實呢個咧係其中個主因嚟嘅，因為個喉癌咧其實咧喺好近个淋巴嘅，呢个系最危险嘅。其实我谂即系佢嗰个佢嗰、那个我谂个致命伤都系因为可能系首先系喉癌，跟住走咗入淋巴咧，然之后你就走匀全身，咁啊就好辛苦嘅。咁我同埋即系睇翻佢嘅报道就系、是、最后其实佢都已经要割咗个喉咙嘅。我可以话俾你听系点辛苦法咧，就系、是、我爸爸嗰阵时就系啱啱有，即系今年年头嘅时候有嘅时候咧，都系要做一个决定咧，就系、是、究竟你切唔切除嗰个喉咙。但系如果你切除咗个喉咙咧，你条颈嗰度咧就会长期有个窿。咁、呢个系影响埋，因为隔个喉咙隔离就已经系个呼吸道嚟嘅。咁所以咧就我爸爸后屘个即系最后个选择咧就系、是、咧就唔切除嘅，咁咧就选择做电疗同化疗。咁我。即係我喺身邊，即係睇住佢做嗰個電療同化療咧，其實係喺一兩個月之內咧，做咗大約40次到啦。 四十次到啦，係每一日你要不斷做電療啦，同埋隔唔即係同埋咧就化療帶咗唔知係四到五個流程，係兩樣嘢一齊做。做完之後咧，話俾你聽，做完之後咧，成個人好似個非洲黑人咁啊！因為同埋咧就係即係後屘就我爸爸後屘做完之後咧，就有話俾你聽好恐怖，係三個月咧係冇食過嘢嘅。咁然之後就一路插住條，又喺個鼻嗰度插住條口咧，一路就捅落去個胃嗰度咧，三個月係泵奶嘅啫。咁然之後因為食唔到嘢，因為個喉嚨，因為佢即係基本上差唔多好似同啲癌細胞同歸於盡咁樣咯。個喉嚨係將佢係咁 burn 啊，因為你電療咗三四十次咧，咁然之後直情係吞嘢都吞唔到。咁我好彩就我爸爸即係到依家其實叫做基本上康復咗啦。咁但係就即係其實係唞即係呼吸會困難啲啦，又或者同埋食嘢咧，到今時今日都要食得好慢啦，同埋要有啲嘢已經食唔到啦，因為個喉嚨已經係收窄咗咯。咁我諗即係華人路華嗰只就最後佢係要割咗個喉嚨咧，其實就好大鑊嘅，因為譬如話好多嘢，譬如話你如果你學割咗個喉嚨咧。佢每日嘅起居飲食已經係好辛苦，因為咧你飲啖水咧，求其一吞錯咗落條氣管度咧，你已經可以導致到有併發症啊、有肺炎啊、積水嗰啲。咁所以佢同埋就係因為年青咧，佢個癌細胞其實係比老人家有喉癌係更加可以走得更快。咁所以呢個真係即係係好可惜啦。咁所以好懷念佢嘅，其實，即係雖然即係我諗冇人想會有件咁嘅事啦，係啊，咁所以講幾句啦。咁翻嚟就講啲足球啦，即係都係今個禮拜都我諗都演去到尾，咁啊好多又踢咗好多好重要嘅賽事。咁首先就係都係啱啱已經過咗嘅歐聯啦，同埋歐霸啦，咁啊已經定出咗今屆個決賽嘅 戲碼 啦。咁啊先講歐聯嘅戲碼啦。馬體對呢個皇家馬德里，咁就將喺5月24號就會喺呢個 Benfica 嘅球場打踢嘅，係啦。咁今屆兩個決賽都會喺葡萄牙嘅喎。歐霸就係、是、好似 係唔係都嚟喺都 唔係 sorry 講錯係。我記錯咗，我想講嘅就女子嘅呢個歐聯咧，都係喺都係喺 Benfica 個球場，好似都係同埋一個球，就和夫斯堡又入到決賽嘅今屆，每年都差唔多有一隊德國球隊 嘅。法蘭克福啦，我記得早幾年 先。係啦，咁對手就係一隊瑞典嘅球隊，名我就唔係好記得。咁八強咧，我記得曾經咧。女子嘅八強咧就有個曾經走過一個英格蘭嘅組合出嚟嘅，伯明翰就對阿仙奴，咁阿仙奴香咗嘅，咁伯明翰就贏波咁樣啦，咁所以就其實德國嘅女子足球隊從來都強嘅，咁係啦，咁所以歐霸就喺翻都靈嗰邊踢啦，咁我哋等陣先講歐霸啦，歐聯呢邊咧就歷史上第一次啦， 係同時打比 ，即係同國家已經巴閉㗎啦，上屆已經係啦，德國嘅打比啦，今屆不止同國家，係同埋一個市， 一個首都同一個城市。 我自己首先就係其實覺得個決賽組合就認真麻麻地嘅，係因為太過熟路啊，即係同埋對得太多。咁歐聯即係同希望分開兩，即係如果最後 唔同國家啦， 國家係會有趣啲啦。咁有趣程度就冇，咁但係呢個冇得我哋揀嘅。到最後即係我覺得兩隊都實至名歸嘅，即係我覺得都咁先講下兩隊個進軍情況啦。咁我諗先講咗對馬體先啦。咁我覺得就首先聽緊呢個節目嘅今季，如果你到依家都冇乜點睇馬體咧，今屆絕對今個球季咧係個損失嚟嘅，即係睇住呢一隊波嗰個神奇嘅歷程啦，咁終於殺到入決賽，咁決賽就搏低咗對車仔啦。首先問下師兄啦，傷心唔傷心啊？即係睇嗰場波， 咁始終都有啲期望，不過就。即係好明顯幾樣嘢，一就龍門就唔係正選啦，舒華沙就爭啲嘅。第二就房中嘅選擇就即係得翻路易斯同埋拉美利斯，因為其他馬迪就吸攤啦。 係啊， 拉美另外兩件米基爾林柏特全部停賽啦。咁呢個就真係個選擇上就真係好少。 不過佢都擺喺個怪陣嘅喎。 佢個衫係擺個艾斯佩利古達喺個 呢、這個真係怪嘅。 右邊定左邊啊？我都唔記得咗。 右邊， 係右邊。咁中間就夏薩特，左邊咧就韋利安。咁啊， 我又覺得唔係怪嘅，都可以預期到嘅，因為如果佢即係摩連奴咁保守，我唔覺得佢唔叫做搶，我覺得都算係叫做保守，即係頂住，即係捱住上半場。咁但係即係因為以往都試過㗎啦，即係摩連奴呢一招，即係攞啲閘位打上一格，咁啊打上右中場啊，都試過啦。以往所以呢、這個即係將阿斯巴利古達打上去都完全一啲都唔出奇。咁、但係個問題係第一就 今季都冇試過嘅喎。 係咁，但係佢係可以有咁嘅功能㗎嘛，係可以咁做㗎嘛。咁但係個問題係即係若干啱啱出嘅球員，譬如話夏薩特啊、泰利啊，就似乎個form，甚至我會懷疑係夾硬嚟嘅。 啱啱嚟啦，你睇見到夏薩特即完全冇form就係 冇form 啊。你本來話好似今季已經收 啲，今收啲 都無啦啦又踢到， 咁佢都好似話打曬止痛針嚟踢噶嘛， 就係、是、呢個就係夾硬嚟咧，所以呢個就係咁啊，所以呢樣就冇辦法啦。佢教練嘅選擇係咁樣，其實好坦白講，即係如果。即係摩連奴大膽啲、或者係將自己嗰個嘅 卡拿斯係咪？ 係啊，可以諗下卡拿斯 係啊，呢、這個唔係摩魯嘅風格嚟㗎。 咁啊係，同埋主場就好難嘅，主場就 即係你出卡拿斯嗰場，我嗰場對利記嘅，你都見到就係其實係出咗好，我諗佢都個心思就已經係對利記嗰場，其實佢真係諗住係出好多係。唔會喺歐聯出嘅球員噶嘛、譬如有馬迪啦，有米歇爾啦、加拿斯可能係其中一個啦，仲、有丁巴巴會係啦，即係呢啲都係。仲有邊個啊？ 穆罕默薩拉， 薩拉啦，係咯係咯，呢扎全部都係唔會歐聯出嘅，就會擺喺對利記嗰場啦。你都見到佢係分兩批去出㗎啦。 咁所以就都冇辦法㗎啦。所以呢場波咁始終。即係馬體會實在係打得非常之好，咁呢個係事實嚟㗎，呢、這個好肯定，即係所謂嘅 better team wins 啊，肯定係呢、這個嗰場波馬體會肯定是 better team、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其實車路士可以好啲嘅，譬如你講話丹巴巴係咪可以試下用多少少咧？咁喺呢場波都可以用嘅，雖然你話禮拜日打咗，但係係咪可以用下咧？係咪夏薩特一定要正選咧？咁講真。啊！即係可能會再鬥得後少，我係延車路 上有冇用嗰做市場嚟 啊？冇啊，後備咯， 下半場 後備啦。其實如果我諗大家諗法都係覺得應該市場嚟係 好啲嘅， 好啲嘅， 仲用正選咯。 係啊，因為你知佢踢慣一啲利華古信嗰啲波，即係你大家都係呢場波都係嘅，即係你揾一啲 work rate 高啲嘅，肯做下少少防守嘅，走嚟走去有啲體力嘅，有啲力量嘅會好啲啦。你見到夏薩特出嚟就係第一個狀態。太唔夠啦！第二，你見到夏薩特就其實話名打中間，其實好多時成場波都係會偏咗左嘅、 肯定左邊，肯定左邊。 佢就去搞阿 Sean Fran 嗰邊嘅、Sean Fran 一個人咧，未必搞到佢掂，但係你知道，即係馬體嗰班球員嗰默契噶啦。哇！大佬即 係高基啊， 幾多人幫手？高基幫手， 係啊！ 再我呢場波，我心目中嘅 man of the match 就係艾達杜蘭啦。 艾達杜蘭， 喂，大佬呢、個真係犀利啊！呢、個即係強到咧，左中右都見佢嘅，係講緊左中右嘅前邊同左中右嘅後邊。總之佢係跟波走嘅啫，冇乜位置嘅。真係好犀利呢條友，即係進攻又有佢份，防守有佢份，咁、所以其實夏薩特係好多人招呼佢嘅，冇乜甜頭嘅呢場波。 所以我都覺得其實車路士呢場波咧，我係嫌佢鬥得唔夠厚啊，直情係咁講。不過主場又好難，講真，我係嫌佢擺得唔夠大巴士嘅，講真，我覺得佢應該 仲大巴士， 唔夠大巴士。 但係你覺得佢入咗第一球之後咧， 係亂㗎， 係亂咗， 係亂咗。 其實照計應該更加穩至係啊， 但係就亂咯，中間即係好明顯，你話譬如話夏薩特。即係喺個防守上，即係跟唔貼阿關法蘭，咁啊嗰個波就係輸嗰個波，好明顯就係輸阿夏薩特㗎啦。講真就，另外泰利即係講好坦白講，泰利真係漏腳啦， 你講第一個波啊，第一個波其實 第一球輸， 但唔可以淨係怪泰利喎，中間係三個。 你講第一球失波啊？ 係啊， 第一球 三個漏， 第一球失波就真係又好難怪嘅。其實阿泰高懟落去個底嗰度咧。 就全人類都諗住嗰球波係應該落咗底線嘅，但喺嗰球波你要讚係讚雙翻， 呢個梗係啦， 就追落去，咁啊然之後掘個波出嚟，嗰三條友好似都未醒咁樣啊，掘咗個波埋中間， 所以呢個 咪三個一齊漏， 就係呢個就係個防守個防守方面 搞掂啦， 呢個就係做阿盧比斯搞掂嗰個問題咧，就冇即係好似上一場利物浦嗰場咁集中啦， 你冇咗一個 Mikel 嘛，如果你擺個巴士咧，車仔擺個巴士咧 ，Mikel 啊好緊要啊。你睇對利物浦嗰場波，其實 Mikel 唔係打個防中啊，基本上你再睇返啦，嗰場波大部分時間佢係打到個中堅嚟㗎，佢一有咩風吹草動呢，佢就即刻攝咗入去中間嗰度，就已經係三個中堅嚟㗎，佢加埋 Carlos 加埋呢、這個伊雲奴域㗎，咁你所以如果你打大巴士，你又冇乜有啲人又冇喺呢度啊，大佬，即係又、即係我諗其實冇乜話可以好怪車路士，你只係真係優勝劣敗囉、即係你兩隊波打嗰場都係打差唔多係嗰家波㗎，但你見到就係、首先你好難得，即係好難得托利斯開齋先，即係入足，唔係即係入，唔係話唔係佢自己，係你好難得已經做咗個 breakthrough， 入到一球，你入到一球，全人類都睇緊現場嗰陣時都覺得，咦正啦，嗱車仔呢場波應該 搞掂 啦，即係你對波佬嘅歷史啊，去到季尾打啲非一般人打嘅足球，佢好得噶嘛，應該頂得到咁樣場波， 非一般人，係 唔係仲要係 好多次試過啦，國米嘅時年代試過，波圖試過， 仲要咁早開， 但係你呢場波你睇到嘅就係你即係你。冇辦法，因為對家嗰隊嗰個決心咧，同埋對家嗰隊波，你真係今屆係你好深不可測嘅，你即係真係已經大佬，即係好難解釋嘅對波係 越強越強， 球 性 嗰個慾望真係係嗰個即係 超強。 後屘賽即係後屘事後再訪問安察洛蒂都講啊 ，enthusiasm 啊，即係呢隊波一個字可以形容曬，即係。嗰個熱誠啊，係啊，下季先算，呢隊波真係已經上曬身嘅，咁你冇得講嘅真係， 冇得講嘅，呢場波真係優勝劣敗啦，呢、這個好明顯㗎啦，呢、這個就 唔係同埋即係佢好難得啦，佢即係上半場尾佢咁樣追翻嗰球波，咁、然之後即係賽後嗰個摩連奴嘅訪問就話關鍵就喺下半場， 其實都唔係 一分鐘啦，冇人認同佢啊呢度。即係絕對冇人揾嚟講嘅啫，佢嗰、那個佢話太，佢話佢輸，佢話場波輸咧就係輸俾我哋，因為借咗一個好撚勁嘅龍門俾人哋。咁下半場嗰一分鐘嘅轉變咧，就係泰利有球波，有球係罰球嚟嘅，就斬入去，我唔記得邊個斬，跟住就泰利頂嘅。佢話嗰球波如果唔係哥迪奧斯咧就輸啊，嗰、那個波根本泰利頂得好正龍門嘅。有乜可能嗰球波係好大威脅啫？咁佢就因為嗰球波唔入，調翻轉一分翻嚟，咁啊伊杜奧就十二碼啦，咁樣，咁佢話關鍵就係嗰球嗰球咯。 如果講咁講，反而另外一球嘅話，路易斯嗰個頭槌中柱嗰球，中柱之後 打翻。我肯定佢係講泰利嗰球。 哦，咁樣。 係啊，我肯定佢講泰利。唔係泰利頂啊，泰利頂啊，你睇翻啦，我記得係邊一球嚟㗎。咁啊，轉頭翻嚟就係輸依度，即係輸到嗰個 十二碼啦。 咁然之後就嗰個冇得講啦。咁嗰個真係踢到第一個盧比斯 啦。 係啊，咁啊，然之後二比一。 咁始終人哋有咗下入球啊嘛。 係 啊， 個作下入球係好緊要 嘅。 係你一比一，其實你已經佢都已經要 open 踢啦，冇巴士俾你諗㗎啦， 冇加時打㗎啦， 冇加時打，人哋有作下入球，咁所以你冇巴士踢嘅時候，你就咁呢個就已經。呢、這個就已經一入一比一，你又調翻轉諗啦，你又肯定係車仔蝕底嘅，因為你車仔今屆 要強攻嘛， 冇強攻嘅本錢嘅、你人哋嗰隊又唔同喎，人哋嗰隊之贏咧，其實就唔係淨係一個迪亞高盧比斯講過好多次，就嗰、是、四個中場咧係可以參與進攻嘅，因為佢哋已經即係已經係熟到爛嘅呢波，咁、你譬如高基啊艾達杜蘭啊。或者今場波擺出嚟打正選嘅阿祖安盧比斯啊等等，你係太高殿後嘅啫嘛，其他嗰幾個全部都可以攻得嚟嘅，可以參與個進攻嘅，咁所以即係冇得講啊，係啊，即係走又走快過你一步咁。冇得搞 嘅 真係， 冇得搞嘅。咁所以其實好坦白講，以車路士今年啊，即係喺聯賽仲要輸俾水晶宮維拉辛頓 同 埋斯咸呢球隊，講真， 係啊， 贏啲歐聯對住皇馬、拜仁呢啲高級球隊，搞笑咩攞歐聯？冇得搞嘅，係。 即係未踢之前都會有啲、有即係都有五波嚟嘅。 麻麻地咁睇啦，咁始終師兄、即係佢越強越強都係摩連奴特徵㗎嘛。 係啊， 係啦、啊，我都想講季初大家唔會忘記佢強超級杯，佢係、打到拜仁係好慘。 我都未踢之前你冇得話睇好邊隊啊，即係兩隊都兩隊邊隊入都係合理。 你極其量係 睇臨場發揮咯、 啊。你極其量真係話賠率上四隊咧最 弱 係 車仔， 呢個係事實。即係外界坊間睇得最淡嘅就係車仔。 我諗呢個因為始終冇、始終冇咗個正選個龍門係爭啲㗎啦，呢、個好肯定。同、埋始終都係太多傷兵啦，呢、個今年。 咁但係你講緊傷兵，你又真係不得不佩服呢一隊。 馬體 會啦，啲人好似唔識傷咁樣 㗎。係 我真係好似冇傷㗎喎，呢啲責任 咧。又 好犀利喎，來來去去都係咁嘅責任。 佢用嚟用去都十五六個， 十三四個啫。 自己十五六個到嘅，佢哋阿 嗱，你屋企蘇 迪亞高都 蘇沙出嚟串下門嘅啫。嗱，你 都叫你啲蘇亞雷斯啊， 蘇亞雷斯啦，就嗱蘇亞雷斯呢場幫我頂啊，加比啦，因為加比停賽啦。咁嗱，你數到兩個，仲有你話你再數落去嗰啲好敏㗎，踢過利物浦嘅恩舒亞嗰啲間唔中又會頂下菲利。 左閘 個位 啦， 咁你啲加埋迪亞高，你都已經四五個人， 仲有邊個？四五個人啦，十一個啦， 十五 個 十六個度啦。 但嗰啲頂嘅時間其實係好短嘅啫，咪打嚟打去，真係呢炸咧就真係好長時間。 咁你 at least 真係叫做頂到啊嘛。 係啊， 而家好似情況就係，譬如頭先阿先都講，你傷車仔一傷，你見到已經走曬樣，或者其實即係撇除傷，就係我仍然都覺得係用艾斯巴古達係奇怪嘅，即係出個即係五後衛又唔係五後衛， 都唔係啊！有啲人話出六個後衛嘅呢場波。 Anyway 啦，總之我覺得陣係 啊， 我覺得陣係有啲怪啊。但係 Anyway， 我自己覺得就話你傷兵咁就要你車仔都要諗一諗自己今年即係嗰個 即係咁講啦， 量安排 嗱量兩有少少概觀定論咧。車仔今年係幾唔好彩嘅，其實車仔從來都唔係即係咁容易咁多傷兵嘅。但去到下半季呢段時間咧，停賽同埋傷兵嗰個問題係纏繞得好緊要咯。 我諗獅子哥受傷係 獅子受傷啦， 係好慘嘅。 夏薩特受傷啦，呢啲都係即係以往唔係咁多出現嘅嘛。 不過都係要好坦白咁 講，下季整翻細啲個 squad 咯。就好似馬體咁樣咁樣傷 咯，佢做廿幾個喺海外等緊歸隊喎。 係啊， 你諗埋佢 個廿幾個喺 海外， 有十零個喺翻啲中下游啊。 但係啲車仔咪仲要買啊咁樣喎，係咪先？你話 Ben Robin 話買三件啊嘛，買馬體三件啊嘛，擦佢骨啊嘛。 都神秘層上㗎啦，就講有關即係就係對家啦，迪亞哥羅比斯。 迪亞哥哥斯達， 迪亞哥哥斯達。 聽講就好似話已經係 簽咗約添。 三千五百萬 咁講。 就喺呢場波打完之後嘅24小時。 我就真係， 我就話俾 你，我已經講過㗎啦。 我就唔係 好中意嘅。 我覺得你隨時係山埃嚟嘅呢件就。 係啊。 你首先如果你買呢件迪亞高咧，你要買多一件迪亞高，嗰件叫做迪亞高斯蒙尼， 係 呢個兩仔爺嚟嘅。你買埋佢兩個翻去，跟住就炒埋摩連奴，可能仲得。因為大佬即係你買一件迪亞嗱。你其實會擔心啊，當然我明白車仔會諗乜嘢嘅 ，OK，我諗你今時今日嘅車仔咪可能會幾懷念杜奧巴，因為你首先就係摩連奴嗰種踢法，冇乜一個特定嘅進攻模式，有一啲好技術型嘅球員佢未必適用，你大家就會覺得喂。都係要翻以前嗰套啦，你 話 好強力嘅前鋒，佢可以自己單打獨鬥嘅，或者你有 set pieces 你抌入去，跟住佢就會搞掂㗎啦。咁樣你今屆個死症就係因為三個都唔單打獨鬥得嘅，咁你我話你就諗迪亞高哥斯達喎，呢個就我就話嗰有幾個問題啦。第一，佢嗰個年紀咧，係可能係一個問題嚟嘅。佢廿幾啊？ 佢廿七，今年廿七咧， 唔係即係會唔會已經今屆都已經揸到盡啊？呢樣嘢咧，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就係佢喺英超度嗰個，如果喺英超嗰個咁競爭嘅賽事咧，未必即係佢適唔適應到又係另外一回事啊。仲有就係佢嗰種脾氣啊，你唔好以為今呢幾季其實佢真係收斂咗，但係你要諗下佢背後有一個。好好嘅領隊去 mon 住佢，喂大佬佢去到英超，即係第一好，我諗受傷嘅可能性可能大，即係大增加， 有啊、 或者仲有就係嗰啲停嗰啲出場啊、紅牌啊、諸如此類啊嗰啲咧，會煩嘅，即係我覺得即係 overall 嚟講，我係幾擔心呢個球員。 我諗唔係你擔心，我諗大部分香港嘅車迷其實都唔係好中意呢個交易。 抗爭嘅，即係好多人都唔係，尤其是睇完呢兩場波啊，即係對於迪亞高哥斯達嗰個印象就好差。抗爭嚟講，我都好坦白講，即係我好早講㗎啦，即係呢個球員就唔係好啱車路士。其實就我會覺得， 但我記得啊，師兄好似季中嗰陣咧，已經有一次引述過 BBC 嘅一個報導，就話已經係簽咗約噶嘛。 嚇係。 嗰陣時我哋都喺度講緊，叫照嘅 BBC 講得咧，個可信性嗰度係幾高。 係啊係啊，引述過係啊。 咁啊， 咁但係一直阿摩連奴都話中意呢件嘅。係係啊，咁啊即係睇如果係真係買翻嚟，咁啊就祝佢好運啦。 不過對我舉咧，可能唔止一件嘅，可能另外仲有一件嘅 嚇。邊件咧？ 不過唔知啦嚇。呢、這個就肯定唔止一件嘅啦。呢、這個前鋒嘅選擇。 因為你不能忽略一樣嘢就係咧。譬如話仲有 Ben Robin 都提過嘅，話即係Philippe Louis 又或者係艾達杜蘭，你要明白就係咧呢一扎喺馬體呢扎球員真係好特別嘅，就係一直大家都係覺得好多球員都係 nobody 嚟，咁但係但係你今屆佢哋真係有個 chemistry 喺度，但係如果你將佢拆散咧，去單獨單頭去某一間球會咧，其實。又未必 咁。其實我覺得咧，呢一隊馬體會係有啲似當年摩魯帶嗰隊波圖。 似，梗係似啦。 好似嘅， 梗係似啦。直情係好似嗰隊嗰隊波圖。 即係個凝聚力係好強啦，又冇一個好 superstar 嘅球員啦。咁但係個個都好信個教練啦。 係啊。 同埋係執行嗰個能力 係 好強。 不過其實我始終覺得一個問題就係，就算你買哥斯達又好，或者咩都好，到底買邊個前鋒都好啦，到底而家當今世上仲有邊個前鋒啊？我除咗伊巴之外。是阿摩連奴是適用的。 哦，我諗都係伊巴希姆嘅， 即係我反而有呢個問題係，即係大家不停阿師，我認同阿師兄講話，哥斯達啱唔啱打咧？即係呢個問題，其實我都幾有啲。 唔係，我甚至係懷疑哥斯達個能力添啊！唔好講話適唔適用，係能力。 即係 我都有懷疑。 呢個曾經 每個球員我嘅能力，我唔講啦，即係可能每個地方都有唔同。但係 at least 大家已經睇到一樣嘢，就係咁多年車仔，即係或者叫做摩魯手下嘅啦，叫做真係打得好好嘅就 杜奧巴咯， 真係得杜奧巴，或者伊巴，甚至乎 喺國米都 唔知國米仲有一個 阿迪亞哥米列圖， 係米列圖， 係米列圖，米列圖 出嚟都有一季， 米列圖嘅嗰屆功臣啦，直情 係啊， 都係佢需要嗰隻咯，你一個人自己搞掂佢， 但係 冇人幫你嘅，即係要咁樣。 即係你諗下，再諗落去，其實以往都試過買過一啲你當鬥氣 啊， 咩都佢塞過一啲球員俾佢嘅，即係球友王塞過一啲球員俾佢，但係最後結果就係一係就嗰個球員。就係玩撚完，一係就係魔佬自己就係炒，或者係根本就係大家係玩呢個政治，玩呢個辦公室更衣室政治仲多過玩踢波噶。咁其實呢個問題就係、我反而仲擔心咯，即係成日諗前鋒，係要前鋒，我都明車仔要前鋒，但真係會唔會大家不如諗一個實際啲，有邊個前鋒真係啱車仔？除咗真係我真係諗嚟諗去真係伊巴，真係噶講真，而家呢個成個世界球壇，我真係諗嚟諗去真係得一個伊巴係啱到摩魯嗰種踢法，就係、是、前面自己搞掂，又可以回到波幫你後面嗰三個生股仔衝上嚟，我真係諗唔到其他。 踢翻落去少少，你頭先講生股仔啦，咁啊夏薩特嘅呢場波踢完之後都有啲嘢講， 係咁其實都係一兩句啫。我覺得嗰個訪問其實都係啲人放大嚟講嘅，斷章取義啫，即係佢都係一兩句説話嚟嘅啫，即係佢話咩話？ 佢話就係車仔咧就好似。即係我哋唔係，我哋就唔，我呢隊波就唔係用嚟踢足球嘅，就似乎或者踢 counter 嘅啫，就唔似係即係踢足球嘅一隊。 佢唔係成段説話都係咁講嘅，係真係一句半句嘅啫。我覺得冇乜嘢好補充。 但 係 嗱，即係咁講啊，其實講緊你話人選呢方面咧，你都要諗下，而家佢進攻中場喺呢隊波入邊其實都有好多嘅，借出去嘅，而家用緊嘅仲有好多。咁你譬如韋利安呢啲都係新簽翻嚟。 但其實唔係人多，唔係人多人少嘅問題，即係譬如話你譬如攞翻夏薩特嗰個講就係佢踢完之後嗰個訪問 ，OK 係有少少唔開心嘅。但係即係嗰個反而就係話個背後你睇到就係有啲技術型嘅球員覺得就係唔係你有幾多人嘅問題？你話就算而家唔計借咗出去嗰啲啊，咁其實你都有好多技術型嘅喺度啊，奧斯卡、韋利安、夏薩特，甚至係安祖斯出嚟。但係個問題就係你去到季尾嗰幾場波對住阿 Chip 咧，你嗰隊外隊或者到對住馬體，喂，好清楚啦，嗰個領隊係。即係俾個息怒位出嚟，就係喂，大家唔好 守啦， 係啊，防守係擺先嘅， 放棄入波， 係 OK。然之後，喂，然之後，你記得夏薩特嗰個訪問裏面佢都講過一樣嘢，其實唔係嗰句説話，係之前嗰句啊，佢就話喂。 個對波係 expect， 我一攞到個波，我自己要搞好多嘢啊。 嗯， 佢有提過呢樣嘢啊。 嗯， 咁呢即係基本上就係話冇咩進攻模式㗎，即係譬如話你前面可能俾夏薩特望到嘅參與進攻嘅人只係得一到三個人嘅啫，得佢得托利斯、 嗯、 或者再加個韋利安啫、嗯，你唔夠人啊嘛進攻嗰度，同埋就係、是、喂你嗰個你俾摩魯教嗰隊波梗係咁啊，即係以前早高爾嘅案例就係、 是、 喂唔好掛住攻啊。嗯你記住翻嚟守啊，大佬守嗰個先係 first priority 啊嘛！你對好多進攻球員咧， 輸最緊要第一 就覺得唔輸，就覺得唔舒服啊嘛。 係啦，係 啊， 唔輸先。 但係呢個係 philosophy 咯， 嗯、 即係我諗，即係呢個禮拜成日喺度鬧，即係我等陣我都想有機會都想講下，即係譬如李記輸咗，哇鬼咁鬼渣咁嘈咁樣，即係但係你冇辦法，你係咪第一日識摩連奴先？摩連奴係一定係咁噶嘛？咁、 嗯、 你即係你大佬車仔請得佢翻嚟，咁大家 expect 佢都係臨到尾唔夠人，佢、嗯、會有啲嘢，佢就會有啲都話唔係人打嘅波就走出嚟㗎啦。咁 唔係人打， 呢個係由04年我哋識佢嘅時候，佢已經係咁啦。咁佢出名就出名在呢度啫，係、嗯、啊，即係。咁你真係冇辦法㗎喎。 係喇，所以冇辦法㗎。所以我哋車迷好坦白講，以今年車路士如無意外就一個冠軍都冇㗎喇。咁、 嗯、 但係就睇返外界嘅反應同埋外界嘅消息呢，咁就似乎仍然啦摩連奴被炒嘅機會呢就好細。 應該都好細。 唔大唔大都話都獲港獎係第一季㗎嘛。 咁、其實你都要俾 Paddy 俾摩連奴嘅，即係起碼你講英超今年而家叫仲有個第二啦，即係可能就算最尾 都當第三啦。 當你第三都好啦。有一樣嘢始終都係好驕人嘅，就係、是、你對所有強隊都唔輸，同埋基本上都係贏， 佢 差唔多贏曬， 佢贏曬啊， 五 差唔多， 係 啊，佢對住啲曼城啊、利記啊， 佢就和過一場阿仙奴啫嘛， 係 啊， 調轉講翻啊，對住韋斯咸， 但對弱隊就輸， 維拉咪輸咯， 佢多年賽冠都係死喺自己手嘅， 唔係我明白，但係呢樣嘢你都可以睇翻係一個進步嚟噶嘛，你。即係上季你唔鍾意摩連，即係你唔鍾意賓仔嗰個車仔， 咁算啦，你 又 都係唔算成功嘅一季㗎啦、 哦、 但係即係見真章就等於等下一季啦， 我哋將個注碼壓曬落去下一季，老實講 下一季就撲街啦，下一季我真係唔知佢有咩辦法可以令到下一季佢可以一定攞到個冠軍囉，我就覺得、 嗯、 即係喺咁搵食艱難嘅環境裏面，但係你下一季佢攞唔到呢，咁佢就真係大兩王 啦， 佢就真係大兩王啦，係啊，咁啊即係馬體有冇嘢補充啊？ 冇啦，差唔多啦。 馬體就我諗 叫而家叫虎就叫雙飛 啦， 雙飛 係啊，好緊要啊，真係。 西甲咧，我想問清楚阿師一樣嘢，其實西甲我見到而家佢就 hit 緊皇馬六分，皇馬就打少一場。 係 咁啊，係 皇馬就睇佢同巴塞打嗰場。 但我想問一個問題，就係今屆到底係計對賽成 績？肯定係對賽成績啦。 其實馬體，如果馬體贏多兩場已經搞掂， 馬體贏硬㗎啦。 贏多兩場，拉少一場對巴塞，就算贏同輸都好啦，皇馬追到都好，同分都係馬體已經攞冠軍㗎喎。 係， 係啊。 咁所以其實係。馬體可能真係搏埋呢兩個禮拜就真係搞撚掂喎，雙冠又有機會。 我哋就咁講囉，但係即係佢真係每一場都係唔容易嘅、 嗯。 即係就算今個禮拜對住利雲特咁樣，咪即係對波真係好似唔識跌鑊咁樣，好好犀利嘅呢隊波。 我就係、是、個細嘅問題啦，呢、 啊、 啲個氣勢問題。 大佬啊，你真係計埋成季真係啊，仲有一次都要對巴塞，仲然之後跟住決歐聯決賽要對皇馬，淨、嗯、係你對住呢兩大班霸界打九次。次啊，應該有嗱，你兩次嗱你 對過 兩次兩場嘅巴塞， 西班牙 歐聯嘅八強兩場嘅巴塞，咁咪四場啦。你然之後跟住咧就皇馬嗰邊就兩場聯賽啦，兩場Copa del Rey 啦，跟住再加一場決賽 咯。 Copa del Rey 就兩場佢輸曬嘅，即係今屆輸咗最大鋪嗰波都係輸俾皇馬啫，3-0。三比零嗰波就咁啊，兩回合加埋輸5-0添。 但聯賽佢就好似 一勝一和， 係啦，2-2。咁你就最初最季初嗰場波，你又恰下皇馬，即係未踏着啦。咁所以就一勝一和，冇聯賽冇輸過俾皇馬。 巴塞唔止啊，巴塞好似仲有兩場超級杯 是不是 就是他的。是啊对了六次发财啊。是啊你都讲得啱啊是对了六喎。咁你淨係即係一对咁嘅中型班球队即係冇嘢好讲。咁呢几年太犀利啊即係斯蒙尼淨係。咁向住第四个杯进发㗎喎应该如果佢你唔觉唔觉啦佢攞过一次 Copa del Rey 啦上届赢皇马啦跟住仲有就。 超霸杯欧霸杯。 欧霸杯唔係欧洲个超级杯啦嗰个赢车仔啦仲有仲有就欧霸啦仲有三个啦总共。咁今次係第四个第四个。 再挑战咗欧联啦。 真係犀利你仲记得佢啱啱嚟嗰陣时成队波真係千疮百孔㗎真係犀利。佢接下边个㗎嘛嗰个莫塞奴啊。今时今日喺你知唔知今时今日教緊边队 呀呢个北京国安㗎嘛。 係呀北京国安嗰个囉。係呀而家又教緊嗰个囉。 文森奴㗎嘛即 係。係呀文森奴㗎嘛。文森奴㗎嘛。係呀嗰个。係囉。咁啊大致上係呢场波係咁啦仲有再时间剩係嘛。 33啫仲 有。33就不如讲埋下一场。 讲埋一场啦嗰场过瘾好多。 係呀嗰场。 宇宙级嘅劲旅。 嗰场有啲失望啊睇波就真係。睇咗半场下半场我就已经諗緊睇唔睇唉都要睇埋佢真 係。上半场就已经3比0啦。 3比0。 即係俾对方赢3比 0。係係有咩。 好意外呢个战情真 係。意外啊意外㗎。即係意外。咁但係第一我想即是第一个归功啦即是冇贬义第一个归功一定是安察洛蒂啦即是大佬估佢唔到㗎嘛主场打归宿跟住然之后呢 作下打进攻 作下打 pressing, 撳撚住嚟打压返住嚟打咁同埋就係佢讲得好啱即係赛后佢嗰个就即係问个 Sky 嗰个访问就係问佢呢场波即係赛前有咩部署佢冇好简单㗎嘛。打我哋最好嗰飯啦快所以佢連巴利都放埋出嚟同你鬥快囉係呀咁所以就即係用速度嚟贏你呀嗰場波。咁我諗首先就係、是、即係所以嗰即係要即係俾個復字啊安察洛蒂先啦即係冇得講㗎嗰場波贏個領隊真係部署係一流咁同埋。 不過其實講到仲有拜仁你哋又覺得點睇 拜仁我覺得始終都係承接返上個回合講個問題個防中。 冇解決 到。係一個問題嚟嘅。我仍然呢場波都係反對佢就係用卻奧斯搭呢個小豬一開頭。卻奧斯完全冇起到作用。咁所以佢後尾佢都做調動啦。後尾就係將查維馬蒂尼斯換入嚟。咁就佢就唔係換走卻奧斯喎係將卻奧斯就 往 前一 格 囉。 查 維馬蒂尼斯就換文素基治。咁就梅拿打返個中間啦。我覺得嗰場波第一即係我諗兩場波哥迪奧拿都係真係有少少亂龍嘅。第一回合講過唔講啦。第二回合就係咩我諗係心態問題囉。你都係返嚟你揸住個主場落後咗一球咋嘛。如果你有睇嗰場波就係唔明點解要去要逼到隊波咁急囉。一開波就已經想嘗試已經要收復失地。其實你一球波可以慢慢追㗎喎。因為你越急其實嗰、那個你俾皇馬打反擊你我諗佢自己都應該要清楚就係皇馬反擊係好犀利㗎嘛。 明白。 咁你冇理由一開波就已經係咁壓住嚟打同埋你睇佢擺個陣出嚟已經係好想快啲攞返嗰一球或者甚至係領先。譬如梅拿同文素基治一齊都擺晒出嚟啦。梅拿打個進攻中場嘅嗰場波。咁所以即係是不是急了一点、就是、 除了防中这个问题你觉得中间的问题大不大呢 中间的问题呢 就不一直都存在的。 那你投两球你看有几但你都是那样东西啦。timing 是输了的我们讲了很多次 的。一对上一对落。 所以你一部车呢你熄了时原来你撻回它是这么艰难的。那你真的没想办法这么早拿完个德甲你看看你我不记得哪场啦好早提早你拿完个德甲之后你再睇返跟住打後嗰啲拜仁嘅賽事啊喂你真係驚啊包括對八強對曼聯都係啊兩場波都係先失波㗎嘛你呢場波係唔可以先失波㗎嘛你去到星期六嗰日對雲達不萊梅 都 係 先失波 你都係兩度落後嘅對波嗰個後防你見到嘩 即係攞完個冠軍嗰、那個扭壓瀨氣到呢，跟住然之後再嗰對中堅你都唔使講。 保定單敵。 你如果你有睇對雲達不萊梅失第二球嗰個波，你睇下嗰個保定嚇死你。我係哥迪奧拿呢，我睇完嗰場波呢，我真係會諗、 啊、 我真係會諗歐聯嗰場會唔會再出保定㗎，嚇死你㗎。我唔知點解釋俾你聽，係漏空幾個身位俾人射㗎嗰、那個波，唔知係咪 Aaron Hunt 嚟，我唔記得咗。咁、嗯、即係對波係真係。是同季初嗰队唔同㗎，一攞完就已经唔同，好多好多场波都系先失波。咁、你呢场波第一个问题就系、是、你点样防止唔先失波呢，做最后可以防止唔到。你俾皇马一入一球先，你真系已经即系已经焦眼咁滞啦，一球当两球啊呢度。点搞啊大佬，你入一球已经要入三球啦。咁所以你嗰冇個防守，你根本個防守解決唔到啦。你問呢個問題好嘅，咁、你然之後跟住就係調翻轉，你擺個強攻冇用嘅文素機制，因為你對面嗰對中堅又調翻轉，即係 fit 到爆燈噶嘛。 沙 治 拉莫斯加， 沙治奧拉莫斯加呢個 比 你即係文素機制冇冇得食㗎啫。 唔係同埋應該要咁講，即係今屆皇馬對中堅特別係比啦，上嗰屆已經冇咁發癲㗎啦，即係今屆係更加唔發癲之下，你見到佢。即系稳到系好紧要，咁当然啦、去到呢、一个，即系去到呢两场，即系呢一个回合对住拜仁咁计，你见到系冇得稳。 我可以吓、我就唔明嗰个变通点解，即系哥迪奥拿，我哋以前赞得好紧要，就系、是、即系阅读球赛嗰个变化，嗰个能力好强，个调动系好犀利嘅。但系点解佢睇唔到？譬如好似话首回合， 我谂 其实好明显，文素基治一个人单挑你两个中间系绝对冇计嘅。 嗱，我会觉得咁样嘅，就系、是、其实上个第一回合嘅时候。我諗都冇人會諗過調返轉嘅，就係、是、安察洛提係會以一個唔係強攻嘅形式、而係喺揸住個主場係好似打 counter 咁慢慢偷你去偷到嘅、偷到返嚟嘅。咁返轉頭，我諗亦都冇人會諗過嘅，就係話佢呢一場就佢唔，你諗下，你要諗返就係喺皇馬嗰方面喎，打緊個作客嘅 ，OK， 但佢照舊唔理佢同你就係鬥快一樣嘢，佢鬥同翻你場咯。即係我覺得係，即係諗唔到安察係點樣擺啊？究竟佢想，哦，佢想守住嚟打，定係佢想？佢想搏 我 睇 法。唔係，我有睇，我就係、是、因為今年我比較少睇拜仁啊，咁啊，所以我會問幾個問題咯。即係睇完之後，第一。哥迪奧拿首先佢嗰輸嗰兩個死球咧，其實哥迪奧拿帶巴塞羅那嘅時候咧，都係有呢個防守死球、 exactly. 角球嘅問題。其實就呢、這個呢兩球輸波，我覺得唔奇怪嘅，即係哥迪奧拿喺教防守死球係有問題嘅。呢、這個第一。 但要補充，皇馬嘅死球係練得好好咯。呢、這個要俾翻 credit， 唔好淨係睇。输嗰队点样屎？喂，大佬连续两球你睇到都系一个前掩后快 2.4 打排球咁捻样嘅，屌你喂特登噶，同埋呢个唔系净系呢两次噶啦，其实喺西甲，其实你有西甲其实出现过好多次噶， 好多次 都系前面嗰个系特登跳起扮顶噶，第二球我记得扮顶嗰个系斯朗牙度，第一球我唔记得系边个，总之系。总之都是一个前掩后快嚟 嘅，前掩啦， 系啊，即系呢个你要俾翻个 credit 佢先，俾阿师兄继续。 呢个第一，第二咧就系、是、其实以哥迪奥拿，即系我一定系会同之前巴塞罗那做啲比较嘅。第一就系佢呢一手拜仁呢一手嘅球员系唔系可以打到哥迪奥拿响巴塞嗰阵时打嘅踢法咧？第一球员嘅技术。呢一班嘅球员，好坦白讲，斯维恩斯迪加、却奥斯嗰啲嘅技术。啊，技術嘅層面係咪 同 沙維恩尼斯達啊嗰啲比較，係咪即係相差好遠咧？呢、 我試一扮下哥迪奧拿答你啊！我如果我係哥迪奧拿，我就咁樣辯駁啦、我覺得你首先就係、是、喂，就算個領隊有幾勁，你都要班球員 sharp 先得㗎、我真係覺得就喺呢個 moment 咧，你一嗰扎球員真係唔 sharp 㗎、小豬咧係極唔 sharp 㗎，係 啊 ，OK， 仲即係好多件好多件都係一 after 嗰個德甲冠軍， 卻奧斯唔 sharp， 列貝利唔 sharp， 卻奧斯又唔 sharp， 冇錯，哇， 列貝利列貝利都係啦， 係、啊， 洛賓 講列貝利我就想， 你冇得變啊， 唔係、我講列貝利我就想講，即係回應阿先嗰度嗰樣嘢，早即係。哥迪奧拿拉住巴塞嗰、那個，除咗嗰個黃金中場之外咧，大家要清楚知道就係佢曾經有亨利，有伊度，有美斯，即係都係前面好好有大自由度嘅殺手啦，但你睇到 文素基治就處等啲嘅。 我當文素基治處等，但係問題大家對於伊阿奴一路都講，其實拜仁最出名就伊阿奴。我撇除洛賓啦，洛賓一路我都覺得係個體系之外，佢都係打翻自己嗰只㗎啦。但係大家睇今年嘅列貝利同舊年嘅列貝利，啊舊年大家。永远啊，到呢一刻大家会为佢觉得唔抵就系旧年佢真系好乸好嘅，睇得好。 喺轩尼基斯最后嗰几场嗰队拜仁同而家呢一队人咧差唔多一样。 但系今年嘅列贝利俾我觉得就系佢即系佢做嘢做，我都觉得系佢上脚少咗啊！我就觉得系上脚少咗啊！ 两个回合你又要赞一个人咯，即系除咗嗰队中坚好劲。卡华即系打得好撚好㗎。 系，但系问题我唔系就 系 单单。 佢系完全搞掂列贝利㗎。 我想讲就系，即系头先讲大家讲个体系问题嘅时候，我就想讲呢样嘢就系，唔系单单就系讲今场阿卡华即或者皇马嗰个后卫打得几撚好，或者曼联嗰场边个右闸打得几撚好，系列贝利今年跌窝跌得系好撚夸张啊！我系觉得，无论系即系我觉得系成队波，即系可能喺哥迪奥拿嘅體系之下，可能有啲球員係打得好咗 嘅， 但係 拜仁咧， 列貝利係真係 sharp 咗，跌咗嘅。 拜仁其實平均咗一啲嘅，即係嗰種責任嚟講，就冇以前咁側重二 R 嘅，比上季。咁、但係當然啦，我覺得列貝利有個受傷，呢、這個都好緊要嘅，佢真係 never pick up 過嘅，其實差唔多。过咗揭冬之后，佢都冇好过，冇一场波踢得好过。 所以其实我纯粹就系想，即系同阿师兄讲嗰、那个嗰、那个所谓体系嗰个问题、就是，就系你拜仁佢可以做到，即系类似我当叫做类似美斯啊，或者可以杀手嗰啲咧，其实可能真系得个列贝利嘅啫。洛宾大家唔会当，即系咁大期望到佢做呢样嘢。 我明白你个意思，但即系咁讲啦，系咪早咗少少下定论啦，再睇啦。当然去到呢个 moment 咧，佢系佢都系其。你冇以為佢攞個德甲冠軍啊，佢同摩連奴一樣嘅就喺我心目中都係唔合格嘅今季。 係啊， 因為你攞個德甲冠軍咧，就阿豬阿狗我呢度五個人可能都可以做得到嘅、哦。因為呢度覺得喂，跟住超撚曬班嘅拜仁喺德甲，即係喂揾得你哥迪奧拿翻嚟，一定要行出，一定要行出歐洲啦。OK， 咁所以。即係嗱，而家仲有一個杯啦，嗰、那個杯要嚟補鑊啦， 就、啊、 德國杯啦。你如果你輸埋俾多蒙特咧、就哥迪奧拿就係一定大撚鑊嘅。我都話，其實佢嚟得我哋季初已經講，佢每一隻杯都唔輸得咁滯，因為佢有前面有個軒尼基斯喺度比較， 係啊，軒尼基斯 神仙嘅要求實在太高。OK， 仲有你攞杯都仲要講埋你嘅打法嘅。咁而家你攞你嗰、那個但係我覺得就係、是即係。唔可以淨係怪佢一個囉，我只係講因為呢八九場波真係見到隊波唔即係我諗係 嗰個調教 得好緊要嘅、我唯一要彈嘅就係話你擺陣方面嗰淨係針對皇馬第二回合嗰場波、其實如果你俾我呢我都係嗰句個防中位呢我又會調返轉喎嗰場波其實你應該要擺返一個有經驗嘅拿姆擺返喺個防中位啦防就唔係擺咗落去右閘嗰度可能佢就聽咗足球頻道點撚咗佢佢就擺撚咗落去右閘。咁你其實嗰場波你擺拿姆落去呢你就會有起碼有個有經驗嘅球員呢去控制返個節奏又好諸如此類因為唔需要太急㗎、你有一個人鬥即係有一個有經驗嘅球員鬥好過你揸住我好過你擺一個唔 fit 嘅查維馬丁尼斯同埋一個唔 fit 嘅小豬喺中間囉啊咪一個卻奧斯同埋呢個小豬喺中間囉咁、所以喺呢度一個小瑕疵啦但係我覺得即係應該要。 我其實俾哥迪奧拿評語都係呢都係要俾多一季去睇。 俾應該要俾佢再睇多季。 因為其實佢而家手上面可以攞到個材料當然啦好多人都話啦盡收天下兵器啦、但佢仲未揀到佢自己嘅 best 11嘅。我好明顯覺得佢。 又或者佢今季買返嚟嘅艾簡達拿大部分時間都係受傷根本都冇啲冇乜點。 其實佢有啲外將即係包括好似阿國沙或者係艾簡達拿或者覺得薩基尼呢其實呢三個球員都踢唔到 呢、這個又失預算嘅，呢、這個又失預算嘅，即係佢中意嘅係啦啱，呢三個咧，其實呢三個都用唔到落去隊波度嘅，即係包 咁有兩個傷啦，因為哥斯都係啦，咁啊，即係其實佢未試得清楚呢幾個人點用嘅、如果佢搞得掂嘅話咧，我覺得下一屆都仲我一定唔會 rule out 呢隊波嘅，即係仲會係歐洲隊好強嘅球隊。 喂，你點 rule out 佢啊？佢入四強嘅嘅，佢入四強嘅，其實呢兩隊都犀利啦，皇馬都係啦。即係差唔多連續幾季都係四強㗎啦。 調返轉啦皇馬我諗就係衰咗好多季今年開始真係熟到一個地步係真係要收成。 咁其實冇嘅你咪當俾皇馬報返一次仇出返一次氣囉。呢、兩三季都俾啲德甲球隊都 合到 借㗎啦前季俾拜仁搞。 今 上季就多蒙特， 係咪先？咁今季你四個 一次過殺三隊，一次過殺三隊， 殺史奧克分組賽，再殺多蒙特，再殺埋拜仁，咁啊俾佢出翻啖氣咯。咁啊呢隊波02年到依家都有十年啦，冇入過決賽啦， 冇入過決賽添， 冇入過決賽啊，係啊。咁歐冠咁啊睇下嗱，睇下 C 朗啊，呢鑊又真係 我想問下咧 ，C 朗入咗第一球嗰個動作 十五球啊嘛。十五球啊， 十五球破美斯 十六球啦，破晒纪录啊！即系一季嘅欧联就佢入最多波 咯。 其实而家历唔系，但历史上如果入最多波，佢都系争老二四球嘅啫。依家佢应该基本上都应该破紧 嘅。都系嗰句啦，今年呢个安察洛提咁成功大皇马好紧要， 治得到佢啊！ 首先。馬住啊！呢、這個至尊無敵先，呢、這個好緊要，係啦， 有幾個跟班， 係啦，至尊無敵，防住至尊無敵啊！就唔好同至尊無敵喺度撐住。 至尊無敵啊！ 即係呢個斯朗拿度、哦， 宇宙最強， 屌你就最強，至尊無敵。 我哋要列一張即係花名啊！師兄為曾經為 大佬真係舊年摩連奴同啊，即係阿斯七 西班牙光龍葡萄牙 咁樣撐住撐住咁樣，今年唔係喎，今年鬆曬，唉，聽曬。带佢讲，咁咪搞掂咯。 咁但系嗱，四球波里边有一球波都值得大家回味嘅，打反击嗰球波，哇，真系 好靓嘅反击。 喺后边嘅迪马利亚俾奔斯马，奔斯马再俾巴尔，巴尔就巴尔就一定走赢保定噶啦。其实我系保定唔捻追啦，捻嘢。不过追佢就系俾阿至尊无敌入波啦。 梗系啦， 你唔追阿巴尔咪自己搞掂咯。你追佢，佢咪将个波交还，就做个助攻俾阿斯朗。 系咯， 咁嗰球波就好典。喂，嗰球波真系快到快极速嚟嘅，高铁咁样样坐，系咪先？咁打即我唔会怪啲后防嘅，因为真系冇人追啊，咁样跑法跑狗咁样。 所以咧，系啊，欧联啦，欧联决赛， 欧联决赛， 我觉得真系 喂做少少啊！嗱，我哋唔应该而家讲嘅，但系嗱，即系啲大家会睇好边队咧？ 我一定皇马嘅， 皇马， 我一定皇马。 接咧， 我估会加时之后，嬲尾皇马赢。 皇马，阿 Steven 咧， 唔好问我点解，我一定，我净系只讲我撑马体嘅， 唔系撑马体。OK， 咁但系你睇好边队？ 都拣马体， 都系拣马体， 都系拣马体。 OK， 我睇好马体， 马体。 Okay、即系我讲一讲，我觉得。开头系唔知啦，究竟马体定车仔赢啦？但我最终都系觉得嘅就系、是、下线呢边线系最后冠军。 嗯，系啦。OK， 咁啊即系二比二啦。嗯，咁啊决定喺我度啦。 唔系决定，系你自己你自己表达啫。 皇马。OK， 咁啊 吓？点解咧？ 点解我哋应该留翻即系 过几个礼拜先？ 过几个礼拜先啦。系啊，咁但系唔好而家讲住。 系啊，因为过几个礼拜 卖个关子先 嘛。 冇错， 至尊无敌断脚喎。 咁啊要改个 大佬。完全唔同啊，大佬。 或者马体嗰边有几个伤咗，咁又我改晒啦，唔使谂啦。断 脚，佢话最后呢几场佢唔知乜嘢事，佢话喂我挂靴啦，我呢几场做领队， 唔系我做助教。 咁我更加重住波来皇马度啦，屌 系佢做， 系 set 紧个， 仲有咩补充？ 死都重， 冇啦，冇就休息一阵，翻嚟先讲埋个欧霸。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